献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预计27号午后，本市大部分地区偏南风逐渐加大到4级左右，阵风可以达到7级，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来关注具体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转晴，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南风3、4级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60%。 明天白天北京市晴见多云的天气，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转2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15%。 总的来看，明天的能见度不错，有利于大伙的交通出行，但是光照较强，北风较大，提醒大家外出的话还是注意防风防晒。下面来关注这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目前的路况信息。南四环的小红门桥以东东向西方向目前有事故，受其影响，后车队尾已经排到了十八里店桥。东南五环大洋房桥外环方向有事故，后车拥堵。北五环来广营桥东向西方向有事故，提醒后车司机小心避让，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市健康工作促进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北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北京系列访谈，在节目当中今天会和您一起聊一聊夏日蚊虫的相关话题。夏天到了，蚊子又开始活跃。蚊子除了吸血之外，您知道更恐怖的是会传播各种传染病吗？登革热、寨卡这些可能要命的疾病都和小小的蚊子密不可分。哪些蚊虫会传播疾病？被叮咬之后就意味着被传染了吗？健康加油站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北京》，为您邀请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研究员周小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中心主任医师王林航，和您说一说小小蚊虫，多多提防。 蚊子它躲在我脚下，趁机叮了我两下，当我发现了这事情，它早就不见踪影。 天气越来越热，身边的蚊子好像又开始蠢蠢欲动了。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都是被蚊子深深的困扰。它咬我们的时候吧，我们不发现；它咬完了之后开始痒的时候，想打它，这蚊子已经飞走了。所以说，很多朋友对于蚊子特别的无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跟大伙来说一说小小蚊虫要多多提防。为大伙邀请到的是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副研究员周小杰，周研究员，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 嗯，还有一位嘉宾呢，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中心的主任医师王林豪，王主任，也欢迎王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嗯，欢迎二位今天做客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关于夏季蚊虫的相关话题哈。想问问二位，每年夏天的时候，二位作为这方面的专家，是不是也会受到蚊子的这种困扰和侵袭啊？来，那个周主任先跟我们说说，每年夏天自己有没有这个被蚊子困扰和侵袭的这个经历？平时夏天自己是怎么灭蚊的呀？ 好，我简单说一下哈，这个蚊虫跟人类的关系已经非常密切了哈，从远古以来就一直存在啊。当然，我被蚊虫叮咬的这种情况，在夏天的话，大多数情况下是工作原因哈，因为我们要灭蚊，要监测，要去测试一些防蚊的产品 啊， 不可避免的。 也就是哪儿蚊子多，你还得专门往哪儿去。 对的，我们有的实验室要专门要蚊密度足够高的地方才能去开展的 啊。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可避免的被叮咬。但是如果说正常的生活环境下，正常的生活起居，我会用一些知识啊，还是可以有效的避免这个蚊虫的叮咬的。 嗯，看来这个我们说周研究员做了很多的实验，今天我们也让他把这些实验的成果通过今天的节目跟大伙儿来说一说。比如说他做实验的时候，我们得问问他什么样的驱蚊产品是比较有效的呀，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让他跟我们说一说。这样的话，在夏天我们在选购驱蚊产品的时候，就可以花小钱办大事儿了。那也想问问这个王主任，这个平时在夏天的时候有没有被蚊子经常叮咬的这个困扰啊？ 一直以来都是有的啊，不管是医生啊，还是说我们做这个蚊媒传播的，我们也是普通人，我们也生活在普通的环境里，家里的纱窗啊、纱门啊，你要是哪儿破了呀，或者说家里平常以前没有一些相关的知识，你总是房前屋后放一些瓶瓶罐罐，尤其是赶上雨季，蚊虫滋生的时候，家里总会进来蚊子的，这是避免不了的，并不因为我们做这专业，我们就能躲过蚊虫的侵袭和这种困扰了，都一样的。嗯，都会面临到、这个、 也会在夏天面临这蚊虫的侵袭哈。 对， 但是做了这方面的相关研究相关知识之后，相信王主任也对这个蚊子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今天的节目，我们也希望您把这些专业知识普及给我们。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蚊虫好像是可以传播一些疾病的， 对， 那很多朋友就担心这个蚊子叮咬过之后，尤其是夏天，我们好像不可避免的都会被它叮咬，是不是叮咬之后我就被传染这些传染病了呢？咱们稍后的节目当中邀请王主任也和大伙来说一说。那关于蚊虫的话题，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把您的问题和两位专家直接的互动和交流。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伙来说一说小小蚊虫要多多提防。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近年来，糖尿病的发病人群在不断扩大，因此糖尿病的问题开始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尤其是对于血糖值的控制方面。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血糖值能够控制在正常的范围之内，以避免血糖长期过高，最终引发糖尿病的问题。那么空腹血糖正常值应该是多少呢？说到空腹血糖正常值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得知道什么是空腹血糖。所谓空腹血糖，是指在隔夜空腹之后，在早餐前采血所测的血糖值。我们至少应该确保8到10个小时没有进食任何东西。一般来说，正常人的空腹血糖值在 3.9 到 5.6 毫摩尔每升这样的范围之内。下面再和您说一说测血糖应该什么时候测。 如果您测的血糖数值还没有稳定下来，刚刚注射胰岛素的话，我们建议您每天应该至少测4到7次，频率应该高一些，因为这个时候血糖的波动比较大，需要密切监测才行。为大伙儿推荐5个点来监测血糖，分别是空腹、餐后半小时、餐后1小时、餐后2小时和餐后3小时。正常情况之下，这5个点的血糖都应该是慢慢升高的，而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数值是没有任何规律的。如果血糖控制达标，病情稳定的话，您以后可以每周监测2到3次。白萝卜具有丰富的营养成分，能够为人体提供大量的营养，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白萝卜啊也是有饮食禁忌的，比如说白萝卜不能和很多的中药一起服用。白萝卜有消食破气的功效，如果服食了中药，例如人参、黄芪等，就会发生化学反应，影响营养的成分，降低药物的疗效，很难达到治疗的目的。白萝卜同时具有解毒的功效，如果在吃中药的时候吃了白萝卜，药效很有可能被分解掉，影响药物的疗效，对于患者的身体也有很大的坏处。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副研究员周小杰，以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坦医院感染中心的主任医师王林航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夏季蚊虫的相关话题。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周研究员和我们说了，由于工作需要，这夏天哪儿蚊子多，他还得往哪儿跑，得去做各种各样的实验，得去分析这个蚊子哈。我们得问问您，这夏天什么地方蚊子是比较多？好像大家伙普遍有这个感受，是树木比较多的地方蚊子多，有水的地方蚊子比较多，是这样吗？ 对，蚊子的生活习性就决定了它的这个栖息活动的这个活跃的地点啊。蚊子都生于水，前三个阶段，比方说它的卵、幼虫和蛹期其实都在水里边，它一定是在水里边，所以我们房前屋后或者是公园绿地或者是河湖沟渠或者我们的地下管线里边的积水都可能成为蚊虫的滋生地。那它从这些地方滋生出来之后就变成成虫，这个时候它脱离了水，它就要去吸血，吸血的时候它又在什么地方呢？它就会躲在这个人群活动密集的地方，比方说我们的绿化带，比方说我们的小区公园里头，它会藏在一些这个树木啊、灌木啊，或者是这个花朵草丛里边因为它是离不开水的，它一定会藏在遮阴避阴的地方然后避免自己的它小小的个体脱水，对，它一定是藏在这些地方。 所以说蚊子也挺聪明的，它也怕热，它也怕晒， 对， 所以它喜欢水多的地方，然后呢比较阴凉的地方哈。那生活当中，您是不是跟我们说说，比如说如果是在家里的话，蚊子一般喜欢躲在哪儿啊？ 像蚊子它有不同的习性啊，进家里的蚊子哈，我们一般来说在北京的话就叫酷蚊啊，淡色酷蚊，它的英文名字叫家蚊，屋子里边的蚊子啊，就是它的名字非常的具有针对性，就说明它只会进家里。这类蚊子一般来说就是在家里边吸血，那家里边的时候它经常肯定就是躲在什么地方呢？如果我们家里边有特别多的绿植啊，就在这一带区域里边，这是它的一个习性，它就喜欢在这些遮阴的地方，而且它会吸食一些植物的这些枝叶呀、或者植物表面的一些露珠啊、水滴啊，这是它喜欢待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厨房或者是卫生间 有水的地方， 积水的地方，它也会藏在一些角落里边啊，藏在这些有水水汽比较大的潮湿的地方。 所以说在家里面我们得特别关注一下绿植比较多的地方，再一个就是卫生间和我们的厨房，这两个地方也容易有水。这是蚊子它的一个习性，它不管是在家里面还是在外面，都是喜欢这种比较阴凉同时比较潮湿的地方。 对的， 所以说我们在灭蚊的时候这些地方就得多多关注一下哈。好，那接下来呢想问问这个王主任，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说了，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很多人都听说过蚊子会传播很多的传染病，那也想问问您，比如说在咱们北京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蚊子当中比较容易传播的这种疾病有哪些？因为很多新闻报道说蚊子有这什么寨卡病毒，甚至有登革热病毒，好像这些都可能会危害我们的性命，咱们北京有这样的比如说蚊子传播这样致命疾病的新闻或者说案例吗？ 这个蚊虫肯定是能传播传染病的，但是我们理解这个概念得分那个蚊虫分布的区域。 嗯， 我们在传染病里头呢，我们说三类蚊虫是可以引起三种疾病的，比如说像我们这个三代蚊酷蚊，它是可以引起乙型脑炎的。暗蚊呢是可以引起疟疾的，像刚才提到的寨卡呀，或者是这个登革热呀，甚至说是黄热病啊，这都是由伊蚊传播引起的。那作为咱们今天北京的听众朋友说，北京地区我们到底有哪些蚊虫可以传播哪些疾病呢？伊蚊它是有一个纬度分布带的，我们北方比较靠北边，所以伊蚊的密度是非常低的，所以刚才提到的像寨卡呀，像这个登革热，它实际上是分布在东南亚或者是我国南方省份， 就是热带地区比较多。 对对，它是纬度比较低的区域，像我们的温带呢，这种白纹伊蚊分布的密度就非常小了，我们北京市是做过这个白纹伊蚊的密度监测了，这些疾病大家就不用恐慌。那北京有什么本地的蚊虫能传播什么样的传染病呢？到现在为止也就是一个三代蚊酷蚊引起的乙脑，但是乙脑这个疾病又比较特殊，它必须是猪先感染，然后蚊子叮了那个得病的猪以后再到人身上才能把这乙脑病毒传播到人。但是因为北京已经做了大型养殖场的这种管理和猪打乙脑疫苗，所以最近几年我们临床上已经见不到这个乙脑的病例了。所以从这点上讲，我们又没有疟疾的问题，也没有登革热和寨卡的问题，我们也没有乙脑的问题。实际上作为北京来讲，我们最主要的受到的是蚊虫的对生活的干扰。老嗡嗡飞，真正被北京本地的蚊虫叮咬完了以后得一传染病，对咱们北京人来说这种机会是非常小的。 比较低的。 对。 我们很多的时候在新闻报道上看到的这种，比如说这种寨卡病毒的这种传播病例，大部分是不是都是这种输入病例，比如说去了南方或者是去了其他的这种热带国家玩的时候被当地的蚊子叮了，然后呢坐飞机或者坐交通工具又回到北京，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 对对对，主持人说的非常对，虽然我们当地的蚊虫不构成这种传播传染病的威胁，但是现在大家经常出去旅游，可能你星期一还在这个泰国玩得很嗨，你可能星期三星期五就回北京了，但是如果你在泰国玩得很嗨的时候，当地的蚊虫是有传播登革热寨卡的可能的。 那你也提到了现在大家出去旅游的机会特别的多哈，这个马上也要再放小长假了，可能三天假期也有朋友会选择这种东南亚的热带地区去玩。 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有没有必要为了预防这种蚊虫传播的疾病，我们先打一个疫苗什么的，有这必要吗？ 得分这个疾病是否有疫苗去控制。比如说疟疾是热带病里头非常那个，我们所有的派出去到非洲的，不管是务工的还是旅游的，都担心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疟疾。但很可惜，疟疾生活史很复杂，到现在为止，疟疾的疫苗研制是不成功的。登革热的疫苗呢，一直是在攻关，但是登革热一共有四型，所以登革热疫苗呢也是很困难的。什么疾病的疫苗是很确切的？黄热病。所以黄热病简直就变成了一个强制性的疫苗。如果我们去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或者去南美洲的时候，入境的时候必须要向海关出示一个检验检疫的证明，就是证实我们打过黄热病疫苗。除了黄热病疫苗以外，其他的目前寨卡呀、登革呀、疟疾啊，目前很遗憾是没有疫苗的， 还没有特别好的。 所以我们最主要去到当地是考虑到这些疾病的风险啊，蚊虫叮咬以后构成的传播的风险，我们主要还是靠防蚊， 还是得防蚊。 对， 其实不光是去这些我们说有疾病传染风险的地区，我们要防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即便待在北京，我们也得防蚊。就像这个王主任说的，蚊子它虽然不传播这种在北京传播这个传染病哈，但是它依然会影响我们的生活，依然嗡嗡叫，同时咬了我们还会特别的痒。那咱们到底怎么防蚊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会邀请二位嘉宾跟我们来说一说。那跟我们来说一说吧，这个如果要防蚊的话，有听众朋友就说这个蚊子咬了自己之后肿的这个包比别人要大，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去这种山里面郊游的时候会发现好像山里面的这种花蚊子咬完之后肿的又大又痒，而一般在家里面蚊子咬呢肿的一个小包。也想问问，是这个蚊子在野外的环境之下它身上的这个毒性比较大吗？很多朋友可能都有这方面的困惑，也想问问二位专家，这蚊子还有这种毒性大毒性小之分吗？来，周研究员。 其实我们要首先明白，就是蚊子叮咬之后皮肤的这个反应哈，它到底它的一个正常它的生理过程，它的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其实不是我们通俗的说的，我们老百姓说是中毒哈，其实它是一种皮肤的变态反应，也是一种过敏反应，是我们正常的机体的一种免疫应答的一个表现形式哈。其实蚊子在吸血的时候，有不同的种类它都吸血啊，吸人的血之后啊，有的蚊子可能在吸完血之后注射的这个 给我们注射体内，它对它来讲是一种抗凝血剂，在我们吸血的时候它不让我们的血液凝固，注射的抗凝血剂的成分不一样，不同的蚊子啊注射的这个抗凝血剂不一样，当然它注射的有可能注射不同的病毒啊，这也就是感染疾病的一个原因啊，不同的抗凝血剂导致我们皮肤的反应不一样，当然不同的人啊最被同一种蚊子叮咬之后反应也不一样，其实这更主要的还是 个人体质问题， 个人体质关系是我们的遗传体质导致的这种原因啊、 嗯、 当然说花蚊子的确叮咬完之后它吸血量比较大，而且同时它注射的这个血注射的抗凝血剂还是比较复杂的，所以我们人体应激的这种反应程度会更加剧烈一些，是这样的、 嗯，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被蚊子叮咬之后这个皮肤的不同反应跟体质有关，同时跟叮咬我们的这个蚊子种类也有关系。 对， 嗯，那叮咬之后也想问问像王主任，有的人叮咬之后啊不仅是起一个红包，甚至有起水泡的这种情况，这种是不是就不是我们平时抹点什么风油精或者是花露水就能解决的，这个时候就有可能是一些其他的问题？ 对，这就属于我们说的超敏反应，就是叮咬局部的可能血管的通透性增强，有一些体液就渗透到皮下形成明显的水泡、 哦、 这时候我们注意的就是手上有时候指甲里的比较脏啊，你要去抠破水泡以后反而容易造成皮肤的感染、 哦、 它既然是一个被蚊虫叮咬的一个超敏反应，这种时候水泡如果不是特别大可能过几天以后就消退了、 嗯、 另外主持人刚才也提到了，就比如说我们出去到野外的时候碰见一些花蚊子确实它这个采血量是比较大的，引起的反应是比较强的，但是也有一种情况，就是有时候我们到山里头还不一定是被花蚊子叮的，有时候可能是被一些蜱虫 啊、 哦、大家根据那个痛感，但是有没有发现叮咬的那个过程，有时候就误认为可能是蚊子叮的，实际上我们在临床有时候大家去山上玩的时候有时候被一些蜱虫叮咬，俗称草耙子， 嗯， 叮住了以后扎住了以后挺还有点疼 啊、 嗯、然后再一看哟局部真是肿了，有时候起水泡啊，如果不是范围特别大，没有引起明显的一个弥漫性的这种软组织水肿，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不需要特殊处理的。 嗯、 但是要谨防，就是因为咬 你 去抓挠，反而你这个指甲盖里头的脏东西可能会造成了一个皮肤的感染。 嗯，好，也就提醒大家，如果再被蚊子叮咬的话，如果没有特别的反应，我们不需要去专门处理哈。但有的时候真的是咬了之后，我们觉得奇痒难忍。现在呢，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止痒产品，比如说风油精、花露水、清凉油。而且现在大家出国也方便了，还有很多国外进口的这种被誉为什么防蚊神器的东西。也想问问二位，如果被蚊子叮咬了之后，我们涂这些行吗？有用吗？ 一个是那个之前我们做预防，比如说你这个成分里头有些避蚊胺的成分啊、你的这个皮肤啊或者你外露的一些这些组织部位，你散发出这种蚊虫很拒绝的气味的时候，蚊虫是不会过来叮的。 嗯。 另外一个就是已经被叮了的时候，我们这会儿不管是花露水啊，它里头有些酒精成分啊，它可以起到消毒的一个作用。嗯、有的时候用一些止痒剂啊。啊，包括很多时候要考虑真的是局部的一个过敏的话，我们甚至可以用一些抗过敏药来缓解这些不适。 哦，好，那如果是被蚊子咬的话，比如说涂花露水啊风油精这些，我们直接涂在这个我们说这个包上就行了吗？因为还有很多的讲究，有些人说不能直接涂包上，你要把这个包周围涂上、嗯、说这样的止痒效果会更好，这个有什么特殊讲究吗？ 其实我觉得涂在包上和你的包周围效果应该是差不多的 啊、 哦嗯，这个应该 是通过我们皮肤吸收这个有效成分是吧？ 对对，就是作用于局部。 嗯，好，那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被蚊子比如说这种叮咬之后，我们可以涂抹一些花露水啊风油精什么的，但是特别强调，如果被蚊子叮咬之后我们不要随意的去搔抓它，如果把它抓破的话很有可能还会有感染的这个风险哈、啊。啊，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他说自己呢是 O 型血，他说每年到了夏天自己就是一个人体吸蚊器，一家人坐在一起，蚊子不会咬别人，专挑自己咬。他说是因为我血甜吗？跟血型有关系吗？其实这个问题可能每年都会有听众朋友受到这方面的困扰，总觉得蚊子特别钟情于自己，这到底是为什么呀？跟血型有关系吗？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长久以来的一个误解，科学家也经过长时间观察以后发现，不同血型实际上跟吸引蚊子之间是没有明确关系的。 哦、 但为什么有的人就自己感觉就是比别人 招蚊子 呢？ 有可能是他基础代谢水平高。我们知道像孕妇他就是属于比较招蚊子的、 嗯、 那孕妇不管什么血型的孕妇，他如果基础体温比正常人高，蚊子是很容易过来吸引他过来采血的、 嗯、 另外呢就是当人身上出汗的时候，运动完了以后身上有汗液，这个时候在局部形成的一些代谢产物对蚊虫是有一定的去化作用的、 哦、也就是说这个汗水的这个什么味道什么的对它有吸引作用， 主要是一些代谢产物在皮肤上形成那种特殊的一些味道、 嗯、 这时候会吸引蚊子过来采血。 好，那就是体温蚊子会敏感，还有一些气味蚊子也比较喜欢， 是这样的。 嗯，那除了这两个之外、嗯、我们知道在夏天的时候穿上黄色的衣服，如果去这种蚊虫比较多的地方，经常能够看到爬满了一背都是密密麻麻的小虫子，特别恐怖。想问问这种蚊虫是不是对颜色它也会有这种特殊的敏感性呢？ 蚊虫的，对，因为所有的几乎所有的在白天活动的昆虫，它对颜色都是有一定的趋向性的偏好性的哈。 嗯， 其实黄色的这个背景上面吸引到的虫子哈，大多不是蚊虫啊、 嗯。 主要是什么呢？你可以在有心的时候，可以去草莓园或者去这个果园里采摘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好多的这个黄色的板子就挂在那上面，让它们上面有胶 啊、 哦，上面很多虫子都被粘上面了。在农业上或者是园林上面，它叫黄色的叫粘虫板。啊，就是利用这个趋向黄色的这个原理哈。但是有一部分蚊虫可能不是我们吸血的这类蚊虫啊，比方说摇蚊，在这个在这个富营养化的水体里边，好多这个摇蚊它不吸血，就吸食一些植物的汁液哈，它也可能被吸引上面。 哦、 但是总之来说，像叮人吸血的蚊虫，它都喜欢在这个深色的衣服上面，黑色的呀，或者深蓝色的呀，这些衣服上面。 哦，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尽量穿浅色的衣服。 对, 对, 对， 其实这样的话，对于这个我们说吸血的这些蚊子，它会有一个这个我们说驱赶的作用，它不喜欢这样的浅色。 对对对， 嗯，它喜欢深色。哎，说到这个蚊虫叮咬哈、啊，还有一个问题特别想请教一下您啊、很多人都说母蚊子才咬人，公蚊子是不吸人血的， 嗯、 这个到底有没有道理啊？ 这个有一定的道理哈。首先要明确，就是不是所有的蚊子都吸血， 嗯， 部分就不吸血。比方说我刚才说到的摇蚊、 嗯、 啊，你经常在一些比方说水渠旁边呀、沟渠旁边呀，在北京也有这种地方哈，你能看到成群的蚊子就在水体旁边大团的飞，它是摇蚊啊。这类蚊子其实它的幼虫还是一类很好的资源，是作为鱼的线虫，就是红色的鱼虫、 哦、 我们在那个花鸟鱼虫市场见到的那个是摇蚊的幼虫，用来养鱼的、 哦、 哎，这类蚊子不吸血。当然其他的吸血的蚊虫呢，公蚊子是不吸血的啊，的确它是不吸血的、 嗯、 啊，它就吃一些植物的这些汁液花蜜。但是呢，母蚊子也不仅仅只吸血，母蚊子也不光是吃荤，母蚊子也吃素，它也需要一定的水分，一定的露珠，就是糖分啊，它吸血吸食了红细胞，但它也需要一些啊碳水化合物 啊、 那从哪来？就从植物这些上来啊。 也往往是这个母蚊子和公蚊子交配完了以后，它体内形成了受精卵。那么跟公蚊子只吸食植物的汁液相比，它可能营养就需要更多的一个供应，这个时候它需要吸食动物或者人的血来促进受精卵的发育。 好， 所以 今天呢我们要请二位专家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夏季蚊虫的相关话题。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继续邀请两位专家跟我们来说一说小小蚊虫，多多提防，也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共话融合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

现了这事情，他早就不见踪影。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今天特别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北京系列访谈，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研究员周小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中心主任医师王林航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小小蚊虫，多多提防。那么关于夏季驱蚊防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还可以随时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和我们的两位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的时候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了，现在北京的这个蚊子越来越多了，但是呢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咱们北京的蚊子啊，传播这种比如说像寨卡啊、黄热病啊这种致命疾病的几率并不是特别的大，这些蚊子大多是生活在这种热带地区。我们北京蚊子有可能会传染的这种疾病呢，就是蚁脑，但是它也有特殊的要求，先叮了了感染蚁脑的猪，然后再叮咬人才有传播性。但是现在呢，我们的这个防御措施做的都是比较好，所以说蚊虫对我们生活在北京的朋友来说，相对来说最烦人的就是它咬我们的包，我们痒，在我们耳旁飞嗡嗡嗡响，吵到我们。这个疾病啊，大家伙暂时可以放一下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邀请两位嘉宾和我们来说一说，既然这个蚊子会咬我们，会在我们耳边飞，我们有没有一些方法能够驱避它？像现在市面上的这个驱蚊产品也是特别的多哈，那也想问问周主任，您之前不是说了吗，自己经常往这个蚊子多的地方跑，有没有试验过一些比如说这种驱蚊的产品是特别有效的，推荐给我们？ 好，目前市面上具有可靠驱蚊效果的这个产品，它含有的有效成分其实也就3到4种吧，一种是避蚊胺，这个可以说是驱蚊产品，所以驱蚊产品驱蚊活性的一个近标准，就是它是一个参照，其他所有的驱蚊产品其实它的效果好不好都要跟避蚊胺这类产品来比。还有就是后来继续合成的一类就是驱蚊纸。这个也是在我们经常的驱蚊产品驱蚊花露水驱蚊乳当中见到的一个有效成分。还有一些是叫柠檬胺液油也叫柠檬胺油，它也是一类具有明确的驱蚊效果的一个有效成分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产品的时候，其实我们看什么品牌都不重要，我们最重要的是看一看比如它的这个配料表配方表里面 对 有没有刚才这个周研究员说的这几类东西。 对的，有效成分是最关键的。 那这个有效成分你想问问您，是不是比如说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有一些这种驱蚊花露水上上面写的比如说这种避蚊胺 8%， 这是不是比如说它的这个含量越高它的驱蚊效果就越好呢？ 可以这么说吧，有比方说要去一些疫区或者是一些蚊虫特别肆虐的地方哈，它在它销售的这个产品里边这比方说避蚊胺有的时候最高浓度可以达到 30%， 但是在我们北京的话，如果蚊虫密度不是那么高而且有传病风险相对较低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些低浓度的，但它一定是经过我们就是药效实验认证的，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都是有保证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比例，如果它含量越高的话驱蚊效果肯定是越好。 是的。 很多朋友觉得这个驱蚊效果越好，它会不会比如说一些毒副作用也相对来说会比较大呢？像您刚才说的我们已经明确的这几种驱蚊的物质，它有没有对人体的一些毒副作用或者伤害呢？ 所有的驱蚊产品其实包括所有的杀虫剂产品包括驱蚊产品在做这在上市之前它都是经过一系列严格的急性、亚急性、慢性和长期的毒性实验，包括吸入，包括皮肤毒性实验尤其是皮肤用的驱避剂它都是经过严苛测试的。能够真正上市的、取得三证的产品，它一定是在安全性和有效性上面做到了最好的兼顾。 啊、嗯，所以说也提醒大家，我们得买这种合格产品。 对的，对的。 嗯、如果不购买这种合格产品，比如说小作坊做的，它的这个安全性，可能我们就得打一个问号了。 对，就是人们总觉得啊，非常可能味道非常大，是不是有效啊？啊，然后呢，总是觉得气味大，可能效果越好啊。这其实是一种片面的认识，不科学的。 哦，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通过这种气味的强烈，或者说气味的这种刺激性，来判断它的驱蚊效果到底好不好？ 对的。 啊，那蚊子对于这种气味它不敏感吗？比如说我们经常能够闻到花露水有这种清清凉凉的感觉、嗯、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闻到花露水有特别香的这种味道、 嗯、 这个味道对于驱避蚊子是没有什么用的是吗？ 对，其实人有的时候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的主观感受来衡量这个蚊子对这个气味的这种反应，比方说葱姜蒜啊，各种辛辣刺激的味道，人总觉得蚊子也会很难受，其实那个对蚊子来说是几乎没有什么效果的哈，反而倒是避蚊胺人其实是闻不到什么味道的 啊、 像驱蚊纸，人其实对它的味道很不敏感，但是蚊子对它来说就是非常的难闻，非常的难受，它的神经反应会冲动的非常明显、 所以说现在市面上我们经常能够购买到一些比如说无香的这种蚊香液呀、蚊香片什么的、我们虽然闻起来没有味道，但是它依然是有这种驱蚊效果的。 对的，它有效成分有显著的驱蚊活性。 嗯，那也再次跟大伙说一说，我们在选购产品的时候，其实味道不是我们判断的一个金标准，还是得看它驱蚊的这种有效成分，它的含量。那说到了这种涂抹的这种花露水，咱们接下来跟大伙说一说在夏季驱蚊大家伙还会用到的，比如说像蚊香液、蚊香片、甚至是我们说的这种杀虫剂，这些到底如何使用才是正确的。很多朋友说这个如果睡觉的时候我就把它插上，等我睡醒了从家走的时候我再把它拔下来，这样的效果是不是最好的？尤其是现在更多的是一种这种无香的产品，我们自己也闻不到，总觉得好像哎，对自己也没什么影响，这蚊子也不咬自己了，这样用行吗？ 哎，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跟健康密切相关的一个话题哈。我们在室内啊使用这些驱蚊啊或者叫防蚊的产品的时候，要有一个就是说，对它一个使用方法有明确的认识哈。首先，我们明确在家里是什么蚊子。一般来说就是进家里边吸血的就是淡色酷蚊，你不论是在家里或者住宾馆，有一两只蚊子你晚上就 甭想好好睡了， 哎，你很痛苦，这个时候你就想到了，哎，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蚊香来把它熏倒啊，或者是把它杀死啊。其实蚊香严格意义上来讲它主要的作用是驱避而不是杀死， 哦，不杀灭它。 对，所以这就要求我们使用的时候要提前用啊，提前使用，比方说我们在睡觉之前在家里密闭把它点上，两个小时之后它在空气当中有有效的浓度啊，其实它是一种挥发性的颗粒物、所有的这种加热的都会产生挥发颗粒物啊，然后蚊子通过吸入啊或者是在空气当中接触到这些物质，它就会击倒晕倒了，我们睡觉之前呢通风啊，再通风让新鲜的空气进来，这样的话人对既免除了对被蚊子叮咬，同时呢也减少了摄入这在空气当中悬浮的这些颗粒物啊，对身体的影响。还有一种就是说你现在发现了我没有提前点怎么办，这种情况下我们去通常是要求在通风的环境下使用蚊香啊，使用蚊香，比方说点在门窗外打开啊，或者是打开一扇门啊，然后呢把在这个蚊香放在你的上风向，让这个风把它能够推走，然后又保证有新鲜空气进来、这样的话把蚊子驱赶走不叮咬你，既能防蚊还保证空气的新鲜。 哦，也就是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和网络前的听众朋友，其实我们用这个蚊香也好，这个驱蚊液、驱蚊片也好，它的使用都不应该是比如说密闭环境之下我们睡觉的时候开着空调把它一直插着插一晚上， 对， 这是不行的。 对，这是不是非常正确的使用方法、 我们应该是在我们比如说要进卧室睡觉之前提前两个小时把它插上，把门关上，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蚊香也好，这个蚊香液也好，蚊香片也好，点上，等我们真正要进去睡觉的时候得把它拔下来， 对， 不要让它再一直挥发了。 对对 对， 对， 那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比如说我插这两个小时这蚊子被我熏晕过去了、会不会在我睡觉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晚上起码得睡六七个小时呢、会不会两三个小时这蚊子又苏醒过来继续叮咬我呀？ 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非常好的问题哈，所以我们在设计的这个杀虫剂或者是这个蚊香的过程当中，它一般是混配的两种有效成分。首先它这个有效成分的毒性是非常低的，对人来说是低毒的产品。它的有效成分，然后呢它会设置两种有效成分，一类就是叫击倒型的 这种有效成分首先负责把它击倒， 先把它弄晕， 很快的击倒，同时呢就防止你说的刚才主持人说的这种会不会复苏啊，过两小时他又醒了呢，他还有一个叫致死型的成分 啊， 他一般来说你可以在蚊香的有效成分上看到两种有效成分，一种就是快速击倒，还有一种致死啊，起到了一个既击倒还杀灭的一个效果 啊。所以说也提醒大家不要再插着这个蚊香点着蚊香呼呼睡一晚上了， 对， 虽然它是低毒性的，但是如果我们密闭空间又一直插着它插个十几个小时，其实这个浓度对于我们人体日积月累还是会造成伤害的。 对， 好，这个蚊香的使用也和大伙说了哈，我们继续来回答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这个王主任说，蚊子既然能传播这种疾病，我们去热带的时候又难免被蚊虫叮咬，也想问问被叮咬了之后就意味着已经被感染了吗？我们回来还要再接种什么样的这种防疫措施吗？王主任，我们说了，比如说像热带的一些，比如说寨卡病毒啊、黄热病毒都有可能通过蚊子来传播，那去旅游的话万一不小心被它咬到了，就意味着一定会被传染吗？ 这个问题的处理就是，首先我们要有疫苗能预防的病，我们一定是未雨绸缪。比如说想担心黄热病，一定把黄热病疫苗打了，再去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和那个南美洲地区。但如果去的地方确实这些寨卡、登革它没有疫苗了怎么办？我们尽我们所能，尽量的减少被蚊虫叮咬的机会。如果真的是不小心被蚊虫叮咬了，面临可能会被传播上传染病的风险的时候，我们要加强监测，比如说是不是发烧了呀，是不是身上出皮疹了呀？比如当这从2014年开始，我们全球开始说，在巴西报道出来有这个寨卡的疫情，后来东南亚也出现了寨卡疫情。我们当时说这个寨卡你怎么去辨别它呢？如果真的去到当地被蚊虫叮咬以后，你出现了发热呀，你出现了皮疹啊，出现了关节炎，出现了结膜炎，你出现四种症状，其中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时候，我们就要怀疑可能是寨卡病毒感染的可能了。出现这种可能性的时候，我们就得及时的去就医。一般来说，寨卡引起的这种临床的危害都是比较轻微的，主要是对孕妇它的威胁是比较大的。 那也就是提醒大家，如果我们比如说去这种热带，或者像您刚才提到这个南美地区，被蚊虫叮咬之后出现了这种发热的情况，出现了有皮疹的情况，甚至有结膜炎这种发炎的情况，我们就需要特别留心和注意一下。 对。 我们一般好像这个过海关的时候都会在上面看到一个温度的这个检测剂，是不是好像这种发热的病人需要提前进行申报，就是由于很多这种被蚊虫叮咬之后发热了，其实就是给我们的一个预警信号，告诉他有可能被传染了一些这种疾病。 对，我们所有的传染性疾病都是感染性疾病，感染性疾病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会引起体温升高，所以在我们的海关也好，在我们的机场检疫检疫部门的前线也好，我们把体温升高作为一个信号，有可能是一些非感染性疾病引起体温升高，但是体温升高的人是我们重点观测的人群，他有可能在当地旅行回来以后进入国内的时候有可能会把一些疾病带进来，所以在海关一旦发现体温升高，尤其是明显升高，升高到38度以上、38度5以上的时候，我们得再仔细的询问你到底有什么其他的不适，是胃肠道的不适啊，还是头痛不适，还是有别的，我们来缩小我们诊断的范围，来用我们诊断的一些筛查的一些手段来看看它到底可能感染了哪些疾病。 好，也提醒大家，如果我们真的去了比如说像这种有传染病有可能通过蚊虫传播的地区，回来之后我们又有发热的情况，这个时候咱们得留一个心眼儿，最好及时去医院看一看。 对， 那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比如说像这种蚊虫叮咬传播疾病，它的这个发热一般是高热呀，还是说持续的低热呀？ 在回答主持人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补充一点，就是我们有个潜伏期的概念。比如说疟疾的潜伏期啊，一般的疟疾潜伏期两周之内。如果你回国了，你一个月了才发烧，这种发烧很显然 应该没问题， 没问题。但是如果你刚回国七天你就发热了，这个时候因为你还在潜伏期内，有可能是你在当地叮咬了以后过来的引起的发烧。那么到底哪种疾病引起多高程度的发热呢？一般刚才说的寨卡一般是指低度或者是中等程度发烧，一般的发热很少超过38度5，但是登革热它引起的发烧有各种各样类型，有重症登革热呀、登革出血热，有时候可能会引起高热，像疟疾 我们一般说就是去了非洲以后感染了疟疾，老百姓一般俗称的打摆子，它那种寒战高热的时候体温是可以上到39度甚至40度。 哦，所以说有可能是高热也有可能是低热。 对，不同的这种传染病它表现出来的热型和热度它是有差别的。 嗯，所以说其实发热就是给我们的一个预警信号了。 对。 这个潜伏期一般都是两周左右。 大多数很多这种像我们说的寨卡的潜伏期就是基本14天。疟疾呢就是部分疟疾潜伏期可以高达可以长达30天。但是大多数疟疾的潜伏期也是在两周之内。 两周左右。所以说在两周的时间之内我们得密切关注一下自己的体温有没有出现这种异常的变化。 对的。 嗯，好。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还有听众朋友说灭蚊产品是不是都有毒性，像家里的院子里面有个鱼池，想问问这种鱼池里面怎么来灭蚊呢？我们之前好像也请嘉宾做过节目，说这个家里面的什么鱼池啊、花池啊，是蚊子特别容易繁殖的一个地方。那如果我们使用这种灭蚊产品，又大多是有这种，比如说毒性的，里面养了鱼，我们还需要用这种灭蚊产品吗？ 这个是就涉及到这个用药安全的问题哈。如果鱼塘里边或者鱼池里边鱼的数量足够啊，或者是养了一些我们说所谓说的能够吃蚊子的，比方说鲤鱼啊、鲫鱼啊这种四大家鱼的话哈，而且它投放的密度足够的话，是可以有效的防止蚊虫的。而且确实很多的这个卫生用的杀虫剂哈，对蜂、鸟、鱼、蚕啊是有高度的。这的确，所以在用药的时候，如果这里边有鱼啊，我们就要谨慎的选择。 就不是所有的这种灭蚊药都能用的。 对的，对的， 那也就是说，有这种针对性的，比如说对鱼虽然没有伤害，但是对蚊子有杀灭效果的，有这样的药。 对，也有一部分这样的是相对安全的生物制剂啊，就我们叫相对，它不是化学杀虫剂，不叫化学类的杀虫剂，它就是叫抑制蚊虫变态的发育的。就是叫生长调节剂，就是蚊子只能在里边活，但是它不能成长成一个成虫啊。这样的杀虫剂产品其实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对鱼对环境更安全一些。 哦，好，所以说也提醒这位朋友，如果您家这个鱼塘鱼数量不是特别多的话，咱们可以考虑用这种生物型的制剂来进行这个防蚊灭蚊哈。还有听众朋友在说，如果在院子里面看到施洒农药请勿靠近的牌子，想问问这个是不是为了驱避蚊虫呢？如果真的不小心这孩子接触了这样的东西该怎么处理呢？是用清水清洗就行了吗？可能小区里面现在我们北京也在统一灭蚊哈，如果有这种比如说标志牌上面写的比如说施洒农药请勿靠近的话，有可能是我们的灭蚊产品吗？ 首先那我就说一下今年的健康北京灭蚊行动里边我们的一个理念哈，就是清洁家园，清除滋生地，蚊虫防治从清除滋生地开始。如果非要到了这个最后一步，我们从先清除积水，最后呢杀灭蚊子的幼虫，就是在水里边用药。最后呢我们有可能在蚊虫密度特别高，甚至在极端的比方说有蚊虫传染病发生了，在这个点上可能会用到一些杀灭成蚊的，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喷药了。这个时候呢就会用到这个化学杀虫剂。但您首先要明确一点，就是我们所用的规定的药物是对环境对人体比较低毒的，是许可的产品，它是一个合格的产品。另外它的用法也是经过专业培训的这些专业技术人员在使用的所以说您大可不必就是说 特别担心。 如果接触到，其实它本身来说它的毒性非常低的我们可以尽快的清洗洗手洗这个皮肤，洗澡沐浴然后呢当然要尽可能的远离吧用肥皂简单的碱性的这些洗涤产品就可以起到一个有效的去除效果。 我估计这个朋友可能主要就担心宝宝，因为有的时候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又比较好奇。 摸到了这个绿植上有可能存在这件产品，首先它是非常安全的，这个是问题不大的。 所以说您先不用担心，如果真的不小心看到孩子触摸了这些产品领着孩子赶快咱们找一个肥皂香皂洗洗手，这种碱性的物质就可以去除了。也不用特别担心说这会不会通过皮肤影响这个孩子的生长发育我们都是经过专门检验检疫的比较安全低毒的这种灭蚊产品哈。节目时间有限，最后一个问题有听众朋友想问问说，每次被蚊虫叮咬了之后总感觉在包上掐一个十字就不那么痒了想问问这是什么原理啊？如果处理这种被蚊虫叮咬，我们正确的处理方法到底应该是什么？好像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这个处理经验，被蚊子咬了之后这上面